现在是半夜3点半 啊， 这老太太自个儿不睡觉，这会儿正睡呢、 哦、 知道吗，到天亮了不会有人发现的。 这话倒对 啊，走啊。哎呀，告诉你、咱们两个既然要干这种买卖、咱不能走正门，因为什么呢，你要过去叭叭叭一敲门， 废话，我有病啊我。 所以我是提醒你嘛。 我你妈你听到傻了， 咱俩翻墙进去吧。 那行， 走，别出动静。 别出动静， 一二走走。啪！哎呀，我说， 回头你还是听着。 哎， 沙发屋有动， 没动静。 哎， 你看看，老天爷眷顾于咱， 还真是哈。 走， 又没动静。 走走走走 走。 哎呀，我说兄弟，摸着点啊！这什么呀？这是哎，这什么都不是这个， 这不什么都什么什么？ 哎，这能拧吗？这能拧？ 你拧？ 哟 呵， 哎，这一暗门， 嘿，这玩意儿这不新鲜了吗？这原来咱听书的时候老听着。 哎，我说 这叫什么？ 这叫 消息。是不是？ 那就里头准有埋伏啊！ 别有埋伏啊！暗道， 兄弟， 机关。 这孙的娘不会是母夜叉孙二娘吧？ 人孙大娘怎么能是孙二娘啊？孙二娘是他妹妹，他呀是孙二娘的姐姐。 我就知道是这句。你是，我说他不会是江湖人士吧？ 他不能。咱 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。哎呦，兄弟，我的妈呀！ 这是金元宝， 这都是钱呢、啊，这个。 哎呦，自花！ 哎呦，哎呦， 别哎呦了，哥， 装啊！ 哎呀， 装啊！ 看着脏你， 我先来一个吧，我走你 这六个金元宝吧， 我12个金元宝啊， 我来8个银锭子， 我来16个银锭子， 来这儿，我来俩大瓷瓶子吧， 我来4个大瓷罐， 你老翻倍不行啊， 不能输你啊， 你 坏了，兄弟，这还真挺麻烦的， 不对， 我发现我比你多一倍，我拿 不对， 哥， 这密室 逃脱 不是 啊、 他就算天生命好啊、他也不能让人随便就这么偷的东西吧，再说了、他命那么好、咱偷他东西会不会得罪老天爷呀、 哎呀，他这个那咱们那就 发挥哥 往回放吧，我先把这 放回6个金元宝、 啊。我放回12个金元宝啊， 放回8个银锭子， 我放回16个银锭子， 放回我这2个瓷瓶子， 放回我这4个瓷罐子。 哎，啥？你刚才拿那么多的， 真麻烦。 走吧，走吧，哥，咱翻墙回去吧，别回头，老天爷报应我，报应咱们。 走走 走走走走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这也不行，咱得表达一下歉意。 孙大娘。 我们什么都没拿呀， 我们什么都没装啊， 我们就来看一眼啊， 我们就是来过这溜溜弯啊， 希望您能够原谅啊， 你可千万别记恨呐、 您不要心里去啊， 你心里别往走啊， 我们走了， 我们翘了， 再见， 回头见， 拜拜， 哎 goodbye， 哎， 事儿到了这儿啊，对哥俩来说呢，也算得上是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了，要按平常来说咱们就该明儿见了，但今儿这故事显然不同以往，因为啊，它还有另外一重反转，您接着听。 哎，怎么了哥，你这一宿你这遮饼就没睡，你怎么回事？ 兄弟，我跟你说、我呀，我想我思前想后，我这一宿啊，我这哎呀，我咱不能这样，我得出去找工作去。 什么？你干嘛？ 找工作。 找工作？ 找工作。差点啊，咱昨天咱要是真拿回来，咱昨天要是你要是拿了你那个8个金元宝啊，8个银锭子呀、2个瓷瓶子呀，我要是拿了那个16个金元宝啊，16个银锭子呀，4个瓷罐子呀、咱们就一失足成千古恨。 可不，咱再回头就百年老人参了。 再回首。 不是吗？对吧？ 一帘幽梦， 别唱，别唱，别唱。 大不了 别唱了， 从头再来。 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说的，您这唱哪挨着了？这 行， 咱这话都怎么说的来着？ 怎么说的？ 一失足成千古恨。 对呀、啊， 再回首是百年老山参。哎， 您这也不挨着我的兄弟。 再回头百年 好合。 怎么百年好？百年参， 百年参。 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百年参。这话您这 听不了， 哥。哎呀，咱们这样， 咱找工作去， 咱找工作去， 找工作去 。 走， 哎， 哎，站住！ 嗯，哎， 站住！ 您是？ 哎呦呵，林捕头， 林捕头，您好， 干嘛呀、啊？ 你们 俩这个，这大早上天还没亮呢，你们俩这干嘛呢？ 不是， 这街上瞎溜达啥呢？ 不是瞎溜达，我们这是那个受到了激励了，受到鼓舞，我们俩得那个找工作。 对，我们找工作。 跟我说说受什么激励鼓舞了？ 就是受什么激励就鼓舞吧，就是说吧，昨儿我们那个本来差点我们要干件错事儿，后来我们没干啊，什么事都没干。哎， 什么错事啊？什么错事？ 我想 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干什么错事儿。 我没干错事儿。 林捕头， 啊， 我们俩上孙大娘他们家了。本来想在不告他的情况下跟他借点东西，结果我们良心发现，最后也没偷。我们为了取得孙子娘的谅解，还站在院里边还给他唱了一段歌呢。 没对，我还给他朗诵了几句呢。 对，你说我们这也没干成，我们这算不算自首？您少判我几年。 就是到99年了。 哎呀，我真是被你们俩给气乐了。你们俩偷东西了吗？ 没有， 什么都没偷着，对不对啊？ 这不就盗窃未遂？ 不是我们俩， 行了，不用那么紧张了啊！ 就是到他们家金光闪闪的，那一进去全是好东西，一密室，这么一拧，滋溜溜，当， 等等。等， 大门就开了。 你说啥？刚才说什么？金光闪闪？ 密室 全是好东西，我拿了6个金元宝、啊， 我拿了8个金元宝啊！ 我又拿了那个8个银锭子， 我拿了16个银锭子， 我拿了2个瓷瓶子， 我拿了 行了，你们俩 都放回去了， 我们 放的6个金元宝， 我放了12个金元宝， 你们这是在做数学题呢，是不是啊？总之放回去没有？ 放回去了。 一点都没拿走， 一点没拿呀、 啊， 没有。 嗯，你们俩还有的救啊！啊，孙大娘有一间金光闪闪的密室 啊。 哎，你们俩带着我去那个孙大娘家看看、啊。 不是，您别去，您这不是要把…… 哎呀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说你们俩没事儿了。现在你们俩呀，要带着我去孙大娘那儿，去他们家。哎，没准儿你们俩还能将功赎罪 啊。 走，咱江湖书队， 啊，那就这儿啊？ 那就这儿 啊？啊， 你看， 哎， 叫 一下， 孙大娘， 都没人。没人。那你们带路去那个密室看看，密室搁哪儿呢？ 这不一拧这个，这。 哟，你们俩还真挺聪明的哈！ 你看， 不干小偷都可惜了。 你看， 哇， 你看， 真是金光闪闪啊！啊，不错啊、嗯！你们俩这个定力也不错啊！当时居然把东西给放下了， 是我们不能干的事 呀！嗯，那念头都不能有。 没事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干了。 那个，这样吧，你们俩呀， 嗯， 跟我一起到院子里头待着，埋伏，懂什么叫埋伏不？ 埋伏。 好。说不定啊，有什么重要的收获啊！ 是， 如果事情真的如我所料发生了，那么你们俩就可以彻底的将功补过了，去不去？ 去！ 好， 埋伏！ 你到那个树，那棵树旁边。 哦，那我 呢？那个大刘，你去那棵树。 我在这树。 对，我在这一棵，好吧？ 你可别让树给 哎，不许说话啊！小点声啊！ 别说话！ 小点声啊！ 不许说话！ 哎。 快看，有人影儿， 人影儿跳进院子里来了。哇，身上还能有什么东西呢？ 这是 快瞧，看看那是谁？ 这是不是孙大娘？ 好、啊，